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房商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相送。房商店地址：房商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selamat tahun baru Cina. Wakali gongxia, gyeonggi gyeonggi. Oh happy Chinese New Year, I love you. 송나루 허니, 최고정도답네. Oh 무시 무시, 祝福你. Oh 사랑해요, 我真的爱你. Oh 사와기캅, 来开心跳起. 什么都可以, 齐鼓掌拍拍你. 你都起伏开心起熟起, 我们将会举起, 有共情就欣赏你. 欢喜欢喜, 阿爸飞回家, 为齐来要听你. Let's celebrate tonight. Happy money, our family. 恭喜你,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财神, 欢喜荷包肥肥，情人泪变优美。 辛苦甜美，交俾你哋，恭喜发财，红包攞来好过旺财，家人回来真系fun。 Oh, you're my baby。 神 宝 健 你， 恭喜破年，欢喜欢喜，恭喜恭喜。 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先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林间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 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 watching every motion in my foolish love's game. 耀，花儿笑呀笑，只因为春天已来到，阳光温暖在朝阳，彩云飘荡多逍遥，阳光在照耀，彩云多逍遥，迎接那春天已来。 吹